你既然逃了出来，为何又想让人知道你的行踪？你莫不是与土匪生了情感？你这两个月都发生了什么？ 四哥别问了。 啊，你不愿意说就罢了。喏，这些钱你一定拿着。 我缺钱就先收下了，以后会还给你。谢谢四哥。 跟哥哥还说什么话呀？四哥没用，护不住你。 四哥你又来了。 对了，我买了你最喜欢的糕点还有糖果。 我不是小孩子了，不过还是谢谢哥哥。去苏州那天，谢彻要送他上车，临走被谢家兴发现拦在了家里。谢池在站口等他许久，路边有人看报，边看边骂： 贼批的小日本，搁济南杀这么多人，现在又不要脸的抢矿，说这土匪坏，小日本还坏呢。 什么土匪？日本人怎么了？ 哎，灭了土匪，占了煤矿，政府还不管。 给我看看。 怎么了你？哎，小姑娘你没事吧？ 谢池改去了山东，转好几趟车才进兖州。他不敢贸然往山上跑，先去了裴家，却见裴家大门被贴上了封字，门匾都掉了下来。谢池去附近的一个茶棚先找人打听一二，可巧有两人在议论土匪的事儿。他要了壶茶，坐在旁边的桌子，竖着耳朵默默听。黄衣男子说： 这王二狗真是命大，死里逃生，说是掉河里被水给冲下来的，泡得浑身都发了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。据说日本人在山上杀红眼了，甭管老的小的，没一个活的。 蓝衣服的男人说： 这么狠呢、啊、那帮土匪跟他们结什么怨了，下这狠手？ 听说先前山上的土匪头子带人杀了很多鬼子，还把一日本娘们和孩子杀了，日本人上山报仇，说是报仇，其实就是奔着煤矿去的。他们在镇上待了这么久，一直谈不拢，借着这个由头正好把土匪一锅端了，好占矿，谁看不出来啊？ 那也不至于土满山呢，这得几百上千口的吧？ 可不是，那山上住的又不全是土匪，有不少老的小的，可鬼子管你什么人呢？见人就杀。 县长不管？ 管个屁，他敢得罪小日本吗？别说县长，扛枪的都不敢说什么。老蒋追着那个打得火热，哪儿还顾得上土匪啊？我看小日本在咱们国土上为所欲为，早晚得打起来。 这真要打起来，会不会抓壮丁啊，把我们都拉去打仗？ 说不准呢，你看鬼子现在在东北一跳一跳的，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呀。整个山东被他们占多少煤矿了，现在什么都得用到煤，以后真要打起来，物资多重要。 哎呀，这帮狗日的。 哎，都是煤矿惹的祸呀，前脚土匪被灭，后脚裴家就出了事儿。以后小日本算是在咱这驻扎下来了，还不知道又会做什么孽呢。 这要煤矿给了就是呗，干嘛和日本人硬干呢，落得这下场。 你懂个屁，土匪是什么人，能人内怂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做活去了，茶钱你付啊。 等一下。 嘿，咋了丫头？ 我刚听你说身上土匪的事儿，那你知不知道何峰怎么样了？就是寨里的少当家。 是不是和裴家好的那个？ 是。有听说过他的消息吗？ 没听说。不过擒贼先擒王，他们几个当家的肯定都跑不掉。 不是有人逃出来了吗？那个王二狗人在哪？ 这我就不知道了，我也是听别人说的。 你打听土匪干什么？那山上里有你亲戚？ 石本人还在山上吗？ 你不会是想上山吧？我劝你别啊，现在山上山底全是鬼子。 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 哎，那帮狗日的都不是人，你可别犯啥乱冲啊。